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有请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赵卫东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冬奥会的科技亮点。 科技冬奥呢，是我们这一次办奥的一个重要的主攻方向啊。在这一次在科技办奥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技术。你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 5G 的信号已经覆盖了所有的场馆和连接场馆的道路啊。这都为我们进行8K 转播、自由视角等技术应用提供了支撑。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它采用毫米级的双曲面混凝土喷射及精加工成型技术，实现了1.9公里赛道一次性的这个喷射浇筑成型。啊，还有你比如我们冬奥的这个气象预报系统，啊，也将提供百米级、分钟级的精准气象服务，这也是在这个国内外是处于先进的，这是在基础设施方面。那么在绿色环保方面呢？那刚才这个制冰呢，我们刘院长已经介绍了哈。那么除了之外呢，我们还采取了100%的清洁电力，为全部竞赛场馆供能。同时呢，我们这个氢燃料电池大巴车将在冬奥投入使用。我们的火炬接力也将全部应用氢燃料。同时我们以秸秆等为原材料生产的聚乳酸可降解餐具，就是餐具啊是可降解的啊，它将代替塑料制品为冬奥提供服务。这个原料是秸秆的技术啊，秸秆。这是在这个绿色环保方面。那么在智慧服务方面呢，你比如我们通过构建场馆的3维可视化模型，实现了场馆仿真，为不能到现场人员提供线上的踏勘的方案。因为疫情啊，使我们有些呢这个人无法呢，特别是境外的人，这个专家呢无法呢到现场，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这个场馆3维的可视化模型啊，实现了这个场馆的仿真啊。另外呢，我们还在奥运村设立了运动员娱乐体验中心，通过 VR 等模拟体验航天飞行、深海潜水啊等，让这个运动员呢有一个很好的呢这个娱乐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